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6集，谁是罪魁祸首？无言只是笑笑，根本不在意，只是一直拽着他手的同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放开了他的手。 哼，怎么，这上面有…… 无言冷笑着低头，本来还想嘲讽一两句，话还没到嘴边，脸色忽然僵住。他面色一变，想要删掉这个视频。林思然看了他一眼， 这是贴吧发的视频， 删不掉呢。班里其他人下意识地掏出手机，翻出学校贴吧。帖子在第一页很容易被看到。无言下意识地看向周围，刚刚还在帮他说话的同桌拿着手机往后退了一步，防备地看着他。贴吧视频的画面中，无言的侧脸很好认，清晰度不是蓝光版的，但也能看清脸上的表情。他撕掉几张纸，又把 U 盘扔到垃圾桶，往上面倒水的时候，侧着的脸笑得狰狞又诡异。无言的出现让九班人都目瞪口呆，完全傻了。他说秦冉自导自演，说秦冉故意陷害自己，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。看到了这监控画面，谁是清白的，谁才是罪魁祸首，一目了然。刚刚无言一副委屈的样子，真的有人怀疑秦冉自导自演，尤其还有不少人让林思然别闹，现在看起来却是无比讽刺。无言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被他们维护，秦冉这个一手拯救了九班学分，维护了九班名声的人，却被他们怀疑唾弃，连他们自己都为秦冉感到寒心。还有无言，他是怎么做到一脸委屈一脸愤怒地把所有的过错推到了秦冉的身上？ 秦冉，对不起。 无言的同桌满脸愧色地朝秦冉弯了弯腰，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没有管无言，把自己的书搬到两个人桌子的中间。这才多大，就这么有心机，要不是今天有监控，秦冉岂不是百口莫辩？其他之前有搭话过的人纷纷前来道歉。 哎，对不起啊，秦冉同学。我…… 无言颤抖着手，他脑袋一片空白，直接傻眼了，脑子里一根弦砰的一声断了。他刚刚都义正言辞地说了些什么？说他本来没有打算跟秦冉计较，就因为这句话，班里的人都下意识地相信他。可现在看来，这句话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。他不敢面对那些之前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，因为他们现在都用一种厌恶的目光看着他。无言自以为乔生不拿出来监控，就没有人能拿出来，自以为一切都被自己掌控，可这监控彻底地暴露了他那张嘴脸。 卧槽，无言这一波操作真恶心，明明就是自己做的，怎么能装得那么一脸被污蔑的愤怒跟委屈啊？ 有人小声嘀咕， 简直不要脸好吗？他不就是嫉妒乔生跟秦冉关系好？ 无言的后桌把自己的桌子往后移，怒骂出声。面对班级里的人的明显的排斥跟指责，无言低头捂脸，跌跌撞撞从后门跑出去。有人还在跟林思然道歉，林思然心情不太好，他摇了摇头，坐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偏头小声问道， 冉冉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谢谢。秦冉垂眸看了一眼手机上的视频，他是昨天晚上从校园监控处黑的，本来他想着拿出来，只是还没有用到。他微低着头翻到校园贴吧，发帖的是一个 ID 叫雷锋的人，看不出来什么头绪， 我又没做什么。 林思然愣了一下，不知道秦冉怎么会蹦出这句话。 你还给了我妍希的专辑，你知道呢？ 妍希那件事，我就动动口。秦冉放下手机，手支着下巴，指尖泛着冷白。比不上你。林思然抬头看他，秦冉笑笑，不再说什么。半晌后，又偏了偏头，看着林思然。一天时间不到，继那个视频之后，酒班的人又义愤填膺地把无言的事添油加醋地在贴吧上说了一遍，学校里几乎都传开了。莫言班上的人一下午几乎都在讨论这件事，都在说秦冉怎么怎么在稿子被人撕了之后逆转乾坤，又说无言是怎么怎么的疯狂恶毒。秦冉在这些学弟学妹眼中成了比徐瑶光那些人还要神秘的人物。 那多大事儿！秦冉可是沐莹表姐。 李玉涵挽着沐莹的胳膊， 放学你带我们去见你表姐吧。 沐莹一抬头，那些班级里混得挺好的几个人都一脸期待一脸惊叹地看着她。她家境不好，学习没有木南好，第一次这么被人关注。鬼使神差的，沐莹答应了他们在秦冉教学楼下等。晚上放学，秦冉依旧走得比别人晚。沐莹一看到他，眼前一亮，刚挥手，还没有开口，就看到不远处一辆奔驰中走出来一个老者，停在了秦冉面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